โมตุสิสิกขาโมติสัง นะโมตุสิสิกขาโมติสัง นะโมตุสิสิกขาโมติสัง นะโมตุสิสิกขาโมติสัง นามโมปุญชีสิกขาโมเรภัส นามโมปุญชีสิกขาโมเรภัส ทักมันอยู่ท้องหัวยีใจกุ้งสั้นซ้ำอยู่ท้องโมคอยเหล่าท้องชื่อเหล่าดีเชี่ยวสั้นตายโผล่หยิบตั้งโมเสียงก็ชี้ไว้ใจยักษ์ของนี่คือขึ้นมันนะก็จบมาสักอีกเลยว่าหัวเขาหูช้อสั้นล้อชิ้นแหลกุ้งนี่ก็หัวตายคือขึ้นมัน因為昨晚的時間不夠了，所以就這個這一段就跟他們說，那我們怎麼圓通以上這一段經文呢？就是酬勤文，從我方面三個字，那麼向下呢就是酬勤文，十八界四位圓通所有勤文圓通，別人所證，我估錯什麼就不知，如果以我估錯什麼所證，我以閉觀就身心暖促。生就指呢個四大啦，即係個上邊所謂呢個四大。暖咧，本來就火啦，但係嗰啲算代表呢個入熟火。速咧就咁速，即係話我哋家下咧收呢個火大元兇，火大就呢個入熟火。本身生多尊者咧，佢縮生多生多世以來，性多貪欲。呢個人肉火特別重，所以佛咧就教佢啊，觀察喺呢個地水火風呢個四大之中，咁你呢個人肉心啊，喺邊度生咧？喺地大生，就還是喺水大生咧？還是喺火大生喺呢個風大生咧？啊，咁啊，遍觀四大之中咧，係冇一處係生呢個人肉火。咁既然無生當然無滅啦，就當下呢個人肉火咧，就係清淨直滅本如來所，妙真如清。所以呢次話我烏出失魔啊，就以呢個地實觀察呢個身去遠通，即係求呢個身之中咧，呢個人肉火呢個遠通係不可得，又唔係從地從水從火從風生，咁啊亦都唔係從個心生。咁既然唔係從呢個身心生呢個暖觸啊，咁呢個暖觸咧，證明就無所從來，求呢個人肉心，唔知喺邊度嚟，有來自有去，既然無來都無去啦，因此就叫無外就流通啊，啲無流通咧，即係我哋已經有呢個人肉心，就問我啲講過，你一定係做呢個人肉嘅業，做呢個人肉嘅業咧，即係即係代於。呢、这個地獄之中咧，所有惡湯惡炭啊，變咗咧土蒙住入分鐵牀啊，多屬於咩熱，後來呢個火暴啦。咁家下烏色濕波尊者，既然帝官呢、这個淫欲心，呢、这個淫欲火，既非從地、從水、從火、從風四大之中求唔到呢個淫欲火嘅生處，即係喺呢個心裏邊都求唔到。咁既然生存亦無去與啊，亦無來亦無去啊，咁啊當下咧就冇咗呢個熱火，亦都冇咗呢個火報火啦，就變咗冇咗障礙。有障礙就有呢個熱報火，有呢個淫欲火，就影響我哋，甚至唔得自在。家下咧既然冇咗呢個淫欲火，冇咗呢種熱，都冇呢個火報啊，因為係咪身心自在咧？所以無外就流通啦。一切冇障礙，自己都得到自由自在，得到解脱，咁就叫流通。就諸流地消就生病保現，諸流地消呢句話咧，就即係成化多淫心。呢、這個諸流就係講呢個淫欲心，加上係話化呢個多淫心，成為呢個動心咧。當然呢個諸流啊，所謂呢個淫欲嘅流咧，就消咗啦。有呢個人肉流，當然一定有呢個熱腳，有呢個生死嘅火暴。但冇咗呢個人肉心，冇咗呢個人熱，亦冇咗呢個火暴。因此咧，佢哋生出一個最大嘅智慧，一個生大保現，就即係上面嘅一句啦。上面嘅一句 工作的，就是给石油 啊成绩为果，这个上面的成绩为果，诸流地消就上面的化多人心，生界保护就是上面的成绩为果。因为啊，我哋呢个人肉身团圆，把呢个人肉身咧化成呢个道心，唔再有呢个人肉身，我哋有个道心嘅修行。观呢个火大啊，呢、这个人肉火咧系内无所从，去无所至，因此咧本要光明，得以发出身大保念，即是上所个成智慧火啦。咁啊，智慧火就可以消烦恼，消我哋呢个淫欲心嘅烦恼。咁呢个智慧火点啊火一样，嗱咁啊道心咧，我哋如果系话化呢个多淫心成为呢个道心，有呢个道心嘅修行，就唔会咧再有呢个淫欲心。淫欲心冇就成为呢个智慧火，就登无上国啊！嗱，无上国即系成佛。登就登上无上个成分咧，即系冇一样嘢系高过成分嘅国嘅佛，印度人嘅佛，中国人嘅国，所以个国即系佛。登无上即系登上最高，冇嘢超得过佛嗰种嘅境界，完全咧系冇咗呢个人心，冇咗呢个人意，冇咗呢个人嘅果报。一有呢个业果报烦恼咧。我哋就智慧果唔可以生起，冇智慧果就唔可以破烦恼。我哋点可以登上啊无上最尊嘅佛道咧？但系因为啊，可以化呢个多淫心成为呢个道心，就是观呢个果大，内无所从，去无所至，而生大宝业，就登上呢个无上嘅国位。就思维第一啦，即系我付出失魔咧，就系观呢个火大得正唔通，最为我自己咧第一啦。个慈悲菩萨即从在喺顶礼佛足业法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于世，我为比丘，常以一切要路进口田地险隘，有不如法放唔去。车马我皆平田，又或作桥梁，或扶沙土，如是勤苦经无量佛出现于世，或有众生于顽愧处邀人其物，我先为其知其所伪，放之后不取其直，皮舍浮佛现在世时，世多饥馑，我为富人。无问远近，唯取一词，又或有奢谋，被冤迷力，我有神力，又为其吞论，拔其苦恼，是国大王言佛切斋，我于以是平地待佛，皮舍如来摩顶为我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我的心开，见身未尘。宇宙世界所有微尘等无千年，微尘之性就不相触摸，乃至刀兵亦无所通。我于法性悟无生忍，食阿罗汉回心今日菩萨为宗，闻尊如来说妙莲花佛之遍地，我先证明而为上首。佛问圆通，我以闭观身界二尘。等无之别，本如来状，虚妄发尘，尘消自缘，成无上道，思维第一。咁呢一段经文咧都几长下嘅，就七大章咧，观地大得正圆通嘅。咁啊，地大就系我讲本来七大章地大排第一，但系由于咧呢个火大啊，代表呢个淫欲火。对手灵大定咧，系一个最大嘅障碍，所以本经好多地方咧，都将呢啲咁嘅经文啊，就提前，所以呢个七大即将到第三个火大咧，排第一讲咗，咁而第一嘅地大咧就排在第二啦，所以家下咧就属于咧七大中嘅第二，就是、慈 乎呢個地界不斷連通。嗱，咁如果從整個二十五年通天方面嚟講咧，就屬於天。或者第十九個前面，因為我眼水唔覺幾好啊。咁啊，前面菩薩觀呢個火大觀呢個地等啦，屬於都係第十九圓通啦。二十五圓通屬於第十九圓通。如果就七大圓通屬於第二圓通，第一火大，第二就地大。嗰二十五圓通啦，排咗第十九啦，講埋地大就都話次地菩薩。咁係一尊菩薩嘅名。嗱，咁啊，持地咧就去收呢個地，觀地大圓通而得正勝果。嗱，咁啊，地啊，就有好多意思嘅。我哋藏經咧有個《寶雲經》，不過《寶雲經》裏邊咧就講呢個地啊，係有十種嘅理由，就以表示菩薩咧正呢個心地方面咧，亦有佢十種嘅好處作用。出咗呢個《寶雲經》，嗱，第一就係廣大義。嗱，我哋講呢個世界上呢個地啊，大家都好廣大啦，唔好話世界，就我哋講香港啊。如果你將啲落後眼拆曬佢咧，即係一片好大嘅地方嚟噶。嗱，譬如乜咧？就譬如啊，登地嘅菩薩，佢所證呢個實際理地，呢個涅槃嘅心地咧。都是廣大無邊，所謂清淨直接處紅生際橫遍十方，是無邊無表，就好像我們舉眼在高頭望落地的地方，一片都是大地，很廣大。所以第一叫做廣大義，第二叫做為眾生醫。地是我們一切的人，包括畜生，眾生人要畜生，因為他們都有感情，都有知覺。那麼眾生所依呢，就是這個地下是不是一切的眾生所依止，我們不可以離開的地的生存，我們的踏實地步步在地裡面行的。所以這個地呢，就是我們眾生包括人畜生之類，凡是會動動的都是在地上裡面行走活動。所以這個地呢，就是一切眾生呢所依憤所依止。譬如啊，正道心定法門的大菩薩呢，是為一切眾生之所歸依，所以他就為眾生依。第三呢，就無喜惡心，喜就歡喜，惡即是討厭的態度。那地下呢，就沒有分別的，我哋喺個地下上面一桶一桶香水倒落去咧，佢唔會話佢好香喎，啊非常好喎，佢冇呢個歡喜心，或者倒香水佢好香。嗱，反佢嚟講咧，我哋嗰啲種田種地嘅，嗱今日就有農藥，當然冇呢啲藥噶嘛，都係用我哋嗰啲人嘅大小便嘅豆子當肥嘅。諗人嘅大小便當肥啊，呢個咩味道大家都知噶啦。淋落個地下嘅淋肥，種菜、種樹、種瓜都好啦，淋啲肥咧係佢最臭嘅。嗰時呢個地咧，佢唔會話俾你聽，哎呀乜咁臭㗎，我好唔中意啊冇。即係地下咧，無所謂歡喜，你淋香水，亦都無所謂你淋嗰啲臭味嘅嘢啦，佢心嘅討厭，冇呢啲咁嘅分別心，就證明啊，證入心地法門嘅菩薩咧，佢嘅心係平等嘅。你讚歎佢點樣點樣好，點樣點樣好，佢唔會生個歡喜心。啊，你毀謗佢點樣點樣個唔好，佢亦都唔會生個討厭心，因為佢了解到呢個心地係平等嘅，在呢個平等嘅心地法門之中啊，係何有呢個歡喜，何有呢個討厭咧？所以個地咧就冇呢個喜惡之心。嗱，咁啊，第四咧。就能受大雨啊！但即係落大雨，落大雨咧，其他嘅地方可能裝唔得咁多。但我哋嘅地下咧，無論落幾大雨，長長大雨唔做落兩個禮拜都好啦。呢、這個地下都可以接受呢個大雨。就譬如啊，登地嘅菩薩，對於佛所講嘅甚深道理啊， 佢能夠可以接受，但其他嘅人咧就未必可以接受。所以話大法運、大法藥呢啲菩薩都可以能夠接受，就好似個地下咁樣能夠接受呢個大雨。等乜第五呢個頂能生草木啊，所有嘅草樹木都係從呢個地裏面係生長嘅。就譬如登地菩薩啊，能夠生長呢個眾生一切嘅善根。嗱，草就有裏邊有藥，好嘅藥草藥草啊嘛，草中有藥。嗱，咁菩薩咧講出佢個法門，嚟到度眾生，消除眾生呢個煩惱。就好似嗰啲草咧，有啲係草藥做藥材，係能夠醫治眾生嘅病。嗱，咁啊木咧有啲好大條嘅，我哋地上啊，即係天下之間，就我哋中國呢度四川啊，好多地方嗰啲樹咧好大好大，兩人都攬唔過嘅都有，我都去嗰啲見過。好似話去到呢個天目山，佢就好多嗰啲白果樹。咁我哋去觀光嗰陣時咧，不過都行得好遠下嘅，落都冇問題，上咗幾隻身法上嚟。咁我落到去咧，喺個白果樹咧幾千年啦，佢上真係超過一千年。我哋試下上去攬下佢咧，兩個人大家抱住呢棵樹，個手伸住箍住呢棵樹咧，兩人個手掂唔到個手嘅，有幾大咧？嗱，呢啲咁嘅木頭咁大嘅木啊，如果你唔係要佢呢個果實，將佢倒下嚟，佢真係可以支持呢個大廈。嗱，我哋留意中國嗰啲古老大屋，係根本就冇紅門泥呢方面嘅嘢嘅。所有嗰啲咩幾千年嘅大雄寶殿，幾千嘅大屋，都係用呢個木頭做嘅。咁説明啲木頭，即大嘅木頭咧，可以支撐呢一間大大嘅屋。咁就譬如菩薩啦，登地菩薩就説法度眾生，一方面斷佢嘅煩惱，好似嗰啲藥草能醫病；二方面咧，佢修持有效啊，可以能夠咧做呢個佛法嘅棟梁，支持呢個法下，令到呢個佛法咧唔會冧，呢個法下咧唔會倒落嚟。所以就話咧，第五咧就係能生草木，嗱第六就係嚟種子醫啊，種子就係一切嘅樹木、五谷、瓜果都係喺呢個地下咧種嘅，我哋所有嗰啲五谷啊、瓜果啊，落咗種子喺個地下，地下嗰啲泥土咧就可以將嗰啲種子咧爆芽，最後就開花結果，所以就為一切嘅種子所依啊！就譬如登地嘅菩薩為眾生說法行菩薩道，為眾生說法嘅時候咧，就係、是、啊令眾生呢個菩提種子得以咧係增長，佢個菩提種子啊增長啊，即係未信佛法嘅，令佢生長；已經相信咧，就令佢增長；已經增長，令佢最後開智慧花，結成呢個菩提果啦。所以咧就係話第六咧就為呢個種子所依。啊，第七咧就能生七寶啊，又可以能生眾寶，唔一定係七樣，種種嘅寶物都係喺呢個地下裏邊咧生出嚟嘅，好似金礦啊、銀礦啊、石礦啊，一切嘅礦物咁都係屬於呢個寶物嚟嘅。喺啲其他住有好多名貴嘅寶物，都係喺呢個地下裏邊咧生出嚟嘅。就譬如登地嘅大菩薩啊，佢能夠以種種嘅佛法咁啊布施眾生，以種種嘅佛法去化度眾生啊，等到眾生啊明心見性，增長佢呢個功德性財法寶，所以能生眾寶咧。咁啊，第八咧就能生眾藥。嗱，藥咧好多生在地下嘅，有好多都係咧。有啲就係埋喺地下面生長啊，亦有啲咧就生在呢個地面上，得不管生在地面嘅草木又好，或者係埋上喺地下，即係果實咧，喺個地下生嘅又好。 都係離唔開呢個地，所以地咧就能生種種嘅藥物，能夠醫治我哋啲有病嘅人。就譬如登地嘅大菩薩啊，能夠説出種種嘅法藥，眾生有啲咩病，菩薩就説啲咩飯，係對住佢呢種嘅煩惱嘅，令佢呢個法身得到健康，智慧得到增長，所以第八能生種藥。第九咧就係、是、大風不動啊！如果你十號風球又好，龍捲風又好，最後都係推動呢間屋嘅啫。但啲福地咧，其實冇法子打得冧嘅。唔論你幾大風、龍捲風咁巴閉都好啦，高樓大廈佢都可以推冧、吹冧，但係咧呢、這個地下呢、這個冇法吹冧嘅。咁就譬如啊，佢登地嘅菩薩咧，所謂八風都吹不動啊。八風就係清、機、毀、餘、利、衰、苦、樂呢八種風咧，在我哋人嚟講咧，好容易俾佢吹到嘅。清機毀清就清淡，機就機風，毀咧就係毀謗，餘咧亦都係讚歎你啦。利衰苦樂利就得到好處，衰就即係唔得到好處啦，先至工作黑啦。啊苦咧就痛苦啦，所以生老病死啊。啊樂咧就即係一帆風順，全部都順境。你話我哋嘅人啊，大家諗一諗，有邊一個人個逃得過呢八種境界風啦、啊？大體上境界風咧有四樣好，有四樣醜。四樣好耐嘅時候，我哋梗係歡喜啦，所以滿面春風得意啊！如果萬一個四樣醜嘅嚟咧，真係咧垂頭喪氣，冇曬精神。點解有時非常嘅春風得意，有時垂頭喪氣咧，就俾呢幾種景風咧就吹咗佢啦。咁啊，但係我哋呢個地咧，就永遠都唔會俾呢八種景風咧係吹咗佢嘅。但譬如我哋登地菩薩都係一樣，佢正到呢個平等不而清淨嘅心地啊，呢八種境界風咧係冇法子咧係將佢推倒嘅。所以呢八種風咧唔係淨係講啦就算嘅喎，其實我哋咧做法事啊、讀疏咧都有呢一句話：喺手天中天。豪光照大千啊！白風吹不動，就端坐紫金蓮，係讚歎佛同埋大菩薩嗰種嘅境界。喺首先係頂為天中天，就即係佛為天中之天，聖中之聖就係佛啦。就豪光照大千啊！實際有豪光遍照大千世界，好似一切眾生。我入白風都吹不動啦。啲八種景大風吹佢唔到，佢仲如不動乜端坐喺呢個紫金蓮啊！佛菩薩都係坐呢個蓮花噶嘛，佢唔會喐動噶，唔會俾外邊境界吹到噶。本來都係讚歎佛嘅功德嘅，所以話咧，大風冇法子能夠吹動佢。啊，但呢次個故事喎，我哋宋朝有個大文學家就蘇東坡，相信大家都聽過呢個人。讀書咧，佢個詩詞歌賦啊，係造成呢個後世咧都好有名嘅。佢係唐宋八大家之一，係好有名嘅一大文學家，做官亦都唔細嘅。係佢家世咧係好有來處，但係佢一生人咧真係學問太好，就常常賣弄文章嘅。咁佢咧同一個出家朋友做呢個佛印禅師。所以做呢個課外之交，咁啊蘇東坡有時突然間心血來潮，就寫頭先啲四條偈，咁啊啟手天中天，酷光照大千，白風吹不動，就端坐紫金蓮。嗱，呢四句話從我哋中國文學嚟講啊，係的確都冇得彈四句話，係非常好嘅意思，亦非常好嘅文學嘅意境，我哋覺得絕頂冇得彈。好讀不可思議㗎啦，所以佢就寫好之後咧，撇派咗個下人啊，即係工人咧，即係仆人咧，就過呢個海，送到呢個金山光天子， 你这个佛的前次就是欣赏他是主持嘛，为什么送到去呢？那人家一看他不得不欣赏不赞下，在那个诗上面那种那多余的空间写出来放屁放屁，那就叫这个来人就送我的送东坡。跟着他就下令交给这个客堂，在这三日之内如果有人探我，你说我闭关我不得闲，任何人就知我，你都不要带他来见我，我的机会就闭关要用功。怎么苏东坡现在看到我来打翻一下，看着刀搬起被人打开之前以为一定有什么好的评论语句了，怎么知一看不单没有这个好的评语句，放屁放屁，那就是这句话已经得罪了，那他就很不忿，不忿他就过江去金山寺找这个佛印禅师辩论。佛印禅师就很知道他的过程，我今天说他就老足加上这个之下，三日之内这几日之内呢，我就闭关我要用功，我不见客，也就是等于明知道他来了，我不是看不开一直过来的了。那去到之後，他說對不起我蘇學士，他說今天呢這幾天呢我大和尚呢是閉關用功閉門不見客，等由於他和弟子的交情非常好，可以橫衝直撞，不用請，不用找人帶路的，我說之後師傅禮貌上我通知你，你不帶嘛，我自己去，他就吹匆匆呢他就慌著你耳熟買熟，那就走進去，一入到去咧，佛印禅师咧根本就唔系用功，系企喺度等佢啊。佢话苏学士，我早就知道你噶啦。既然你话北风吹不动，我哋一气打住过江噶。咁佢当堂就冇话讲输咗咯，就只有认输啦。即系话呢八种境界风咧，唔系用啲 talking 讲算数噶，系真真有啲心地佛嘅修养，先至可以俾呢八种风咧。唔喐得到，即系苏东坡虽然咧有才学，得个讲字，实际做到完全就唔拉更啦，冇啲气氛啦，所以咧份人自己知道佢呢个老糊涂啊，所谓呢个科外交嘅朋友咧，嗰啲个性，因此佢唔得赞叹，佢就成个放屁放屁，点解之一屁打佢过江？咁既然一屁就打你过江嚟找负气啦，话兴师问罪啦，你仲有咩白风吹不动咧？所以啱啲算第九啊，大风不动就系表示咧，呢个地下你无论点样大风都吹佢唔喐，都系如如不动，就譬如咧，正到呢个心地菩萨嘅人咧，呢八种境界风咧。佢自心清净，吹佢唔到佢个不动如咁呢个大风不动啊！嗱，咁第十咧就思考不惊啊，思考即系先知叫，敲即系叫，思考即系先知叫。嗱，咁啊山上嗰啲野兽啊，我可以讲咧，狮子应该系最威噶啦，甚至个老虎见到佢咧都唔讲话咧，真系太过邋邋遢遢，佢系最威山上。唔得話佢力大無窮，可以咧咬你食你，佢就叫一聲嘅，係咁嘅獅子大聲叫一聲，佢嘅聲音所到嘅地方，百獸都要前縱力即匿埋唔敢出嚟嘅。天上嗰啲雀仔聽到都會跌落嚟，海上嗰啲魚聽到咧都會跳出嚟水面，咁啊可見呢個獅子嘅威猛。但呢個地下咧，佢就冇呢啲咁樣嘅感覺嘅。你只獅子唔止威猛，你叫一聲兩聲，叫一百聲一千一萬聲，完全佢無關。所以個思考就不驚啦。就譬如啊，登上大菩薩，證到心地法門嘅大菩薩啦。即使啊，佛講經說法，點樣嘅深奧？嗰啲外道同其他嗰啲人咧，聽到都會心驚。但係咧，大菩薩聽到佛所講啊，深奧嘅道理咧，佢唔會生一種咧怖畏心驚。 嗱，咁以上就講到嘅地啊，係有十種嘅功德。咁呢一家物慈地菩薩咧，慈嘅手持，佢哋依呢個地啊，佢修持觀呢個地大而得證呢個圓通，就具足以上咧呢個十種嘅功德。嗱，慈地菩薩佢一尊大菩薩嚟嘅，佢行菩薩道，度眾生。嗱，咁一般人度眾生咧，就係我哋自己啊修戒定慧，咁學佛法，又先至將自己啦嚇個修持學個佛法嘅度眾生啦。呢個大家一般都識得啦。但係呢一尊菩薩咧，佢就唔係用呢個戒定慧去度眾生，就係以佢多生多世啊填平呢個地下，因此咧就得證圓通。亦都以修呢個地大圓通咧，化度眾生，所以稱為佢哋慈悲菩薩。即從坐喺頂梁嘅中，佢二百分言，呢三句即係經家最言，係結集經典嘅人咧最信。當時慈悲菩薩奉佛命講出佢點樣證圓通，咁未曾講之前咧，佢就尊重佛，所以從佢作為起。頂禮佛就相當點就品範於佛，咁佢講咩咧？佢話我念往昔就普光如來出現於世，我為比丘，我念就我慈地啊，念就係追憶回憶啊，從前有一尊出世叫做普光如來，嗱普就係普照，光就係佛嘅智慧心光。佢常常以呢個智慧心光普照一切處，普照一切事，能夠以個光明係化度呢個眾生，以智慧光破除眾生嘅黑暗煩惱，令眾生發現解脱所成普光如來。咁有人今問啦，既然佛光普照眾生，我哋聽得多啦，但是我們為何又不蒙到佛光普照，又不可以消滅障去得解脫呢？大家要知道啊，佛的慈悲光、智慧光不是不普照我們，但我們的業障太重了，我們的業障是障住我們自己見不到佛的光明。其實我們前後所有的佛的光明，我們自己業障重了，遮蔽了佛的光明，而有時候照不到我們，就好似乜嘢？好似呢個太陽，中午可以講咧，太陽普照大地上一切嘅嘢，佢都照得清清楚楚。但係由於有呢個屋蓋啊，有呢個上蓋有屋頂啊，咁啊蓋住自己，遮住自己，嗰啲陽光咪照唔到自己咯。如果企外邊個空地冇上蓋冇嘢遮啦，就肯定係照到你。就譬如啊，如果你冇呢個業障，冇種種嘅罪業障住你自己啊，當然佛光就普照到你啦。咁但世間上又有幾多個冇業障咧？可以講任何人都有業障，包括我自己都有。不過我哋世間人唔明，就變咗咧，就俾呢個業障障住。例如我們說持五戒，所以做了很多人受過五戒，很簡單的啫，不殺生、不偷盜、不奸淫、不妄語、不飲酒，但這幾條戒講得很輕鬆，大家都很明白，就算深入了解，但從這個文字的表面應該都不是很難了解的。但事實上有多少人做得到？因為有多少人有殺生食肉，有幾多個人啱啱便便，但偷盜咧唔一定揾出個膽呢個荷包咧，你哋佔我偷嘅嘢唔偷到喎。總之啱啱便便，用呢個正當手法呃到你嘅錢，騙到你嘅錢，攞到你個財物，都係偷盜。你就係話咧，你唔係願意俾我騙，唔係願意俾我呃嘅。不過咧，你個仔仔冇我仔仔咁叻，你個頭腦冇我頭腦咁叻，我哋呢種種種嘅手段說話咧，就呃到你嘅錢，由你個荷包攞個嚟放落我個荷包，咁當然偷到啦。 你話世界上有幾多個唔為自己打算？所以一切都係為自己，要選擇地方嘅啦。嗱，咁啊，今日如果係搭翻山界就斷入計啦，十個人就唔可以有呢個硬嘅夫妻關係。嗱，但係呢個五戒咧就終身受嘅。你今日例如1990年。一休受咗一路到到你百年歸老，你都唔可以放棄遵守。咁嗱，世間咧有呢個世間嘅家庭嘅生活，不如世間法啊嘛。你唔可以叫人家你一隻夫婦永遠都唔做到自己嘅事啊。所以咧，就呢啲事情係可以做，總之係法律人情都做到啦，許可嘅，咁就可以做啦。但是如果这个法律人情之外，男不可以有第二个女，女不可以有第二个男，如果有的话就叫邪邪，即是不正道。就算是在这个世界上，无论男的女对这方面，你就看到他守得那么清楚的呢，就算他行为稍微好一点，心都是想的，很多都是想的。讲大话妄语有多少个不讲的，不過講大話咧都有啲好處嘅，亦有得開方便嘅門。啊，例如姓張同姓李，本來就好朋友咧，對咗真係咧，可以講話同一個頭嘅，好老友嘅，好 OK。啊，突然間為咩事咧，就發生意見，就兩個不和。嗱，咁有個第三者咧，就知道佢哋兩個咧好朋友嘅。因為少少嘅意見咧，變成咧反目成仇。咁我盡量講個好説話。咁姓張嘅就讚歎呢個姓李嘅，係佢冇唔鬧你噶，佢都係幫你講好話噶，佢話你最好朋友嚟噶。嗱，咁喺姓李嗰邊就講，啊姓張嘅冇乜話你唔好喎，佢非常欣賞你個為人噶。咁啊兩方面講好話，令到兩方面咧和好如初。咁呢啲大話咧可以講啊，其實姓張未曾講呢個姓李好，姓李亦都未曾講呢個姓張好。不過呢個第三者咧，響兩方面講好話，唔單唔會破壞佢哋感情，仲將條感情拉翻。嗱，呢啲咁嘅大話咧係可以做嘅，係可以講嘅。嗱，其他嗰啲朋友揾人家條笨啊，揾人家條嘅著數啊，自己知人哋嘅便宜，呢啲咁嘅大話咧係絕對不可以講的。啊，第五就不要飲酒了。你說世間上有多少人不飲酒的呢？真是啊，香港人都說只有好點，我們大陸都大家都知道，我們都去過餐餐不來酒，因為酒能煉性。所以這五條戒，你說有多少個人能夠守得清清楚楚不犯？從這個修持方面講，我們不實心你一定是長壽，小病小老；我們不偷盜，一定是有福德大富；我們不奸淫，就生生世世得到一個好的和合的眷屬；我們不講大話，生在心地正直光明磊落；如果我們不飲酒，就生生世世有大智慧。这个是就受这五条戒所得到的好处。那我们冷眼旁观，不要说外界外教，就算我们自己佛教徒真正是在家都受过五戒的，可以说多大能够守持的又有几多个呢？我旧先常在星马讲经，那么虽然特别讲啊，有些經文真有些誤解這個經文的，有誤解佛齋戒，那你不可以不講的，那就照講呢。所有在座的時候不要嚇死他們，他說我全部都犯了，我為什麼你會犯呢？他根本個受戒就不懂，他說那個戒師好像對本宣科不是跟你這樣解釋得那麼清楚的，他說受持我們就受持咯，只有對本宣科有些人不懂他的話， 佢話：家下你咁樣解釋咁清楚咧，我而家諗咧真係正啦。五條冇一條清淨，條條都犯咗。咁啊，既然啊五條戒簡單啊都犯咗啦，唔單話得唔到呢個人生，仲反為業障深重啊！咁你咁業障深重，佛個光明又點樣照到你咧？佛個光唔係唔照你，而係你自己咧係感覺唔到啊！因為業障重啊，好似頭先我講，太陽高照。你有個空地又可以照到你嘛？你冇上蓋嘛？如果你躲埋屋企啊，有咗上蓋，又咁咪點照到你啦？嗱，呢個屋蓋、啲屋頂上蓋咪障礙咗你咯。所以呢啲普光如來就係佢咧多生多世修行，正到呢、這個得到呢個一切種子嘅智慧光，佢為就度眾生。消眾生的業障，業障常用光呢是普照那些眾生的，常常用光呢是照破眾生黑暗煩惱，不過眾生的業障太重了，都不是那麼容易呢破到它，這個另外一個問題，總之諸佛的德源內有，就是普遍以這個智慧光呢是遍照一切眾生，那就叫做寶光如來，原來即是佛啦，即是十種通號之一，它出現於世，那我們有機會和人一起出世呢是一件好事來的。如果我們遇不到佛出世呢，就是我們的業障重了，所以我覺得佛出世之前我沉淪，我得人生佛滅道，懊惱此生多業障，就不見如來此今生。佛出世我仲未曾出世啊，可能仲堕地狱受痛苦。佢话我出世时系我沉沦，佢话我得人真就佛灭道啊！我哋家就系啦，我哋个个都系人啊，大家坐喺度都系人，佛已经唔喺度啦。我哋就算系得拜佛像啫，唔系亲自见到佛啊，系咪自己业障重咧？如果自己唔系业障重，亲自同佛出世一齐同一个时期，我哋可以去见佛。可以親近佛，可以得解脫。我哋家下咧冇機會，又冇咁嘅善根，冇咁嘅福報啊！我哋出世，佛已經老早走咗啦。所以話懊惱此生就是、多業障啊！自己負人自己嘅身體啦，太過多業障，所以就不見如來此今生啊，見唔到佛嘅今生啊，見唔到佛嘅出世啊！所以這些呢些即係等頭先我哋講啊，光佛光唔係唔普照你啊，你個業障重啊，變咗感覺唔到佛光普照你。咁所以我哋有機會咧，雖然見唔到佛，但聽聞佛法咧已經都唔簡單。再唔好話就我哋將香港嚟講，有成700萬人口，唔好話多啦嚇。市面上咧真係信佛嘅，又有幾多個咧？信佛而守持五戒、受五戒又有幾多個咧？不同喺個羅斗西啊西啊西啊，幾乎西到力同埋西曬出去啊，幾乎冇咁滯啊！所以呢一點咧，咪證明自己業障重咯。嗱，咁啊佛出於世咧，都係一種咧，佢個縮生嗰種嘅度眾生嘅願啊，佢就發現度眾生先可以成佛噶。成佛是由菩萨那里来，如果不发菩萨心至到道人，你是不可以成佛。那个菩萨心慈悲心是在哪里来，就是在众生的地方来，如果没有众生的对象，你的慈悲心又怎样生得起，你的菩萨心又怎样生得起。那因为有众生的痛苦，有众生种种的业障，先至行菩萨道咧，自道仲兼道人，二道之中以道人咧为前提啊，又先道自己啊。咁因为道众生有众生嚟俾你嘅道，先至增长你嗰个慈悲心。有慈悲心先可以增长你个菩提心，菩提心根先可以成菩提佛果啊。等于话能成菩提佛果，就由菩提心。菩提心是由慈悲心生起， 慈悲一度众生，若无众生啊，何来慈悲啊？冇慈悲就何来菩提心啊？冇菩提心点正个菩提果？等于不能成佛，因此佛出现于世咧，主要就系满足佢畜生行菩萨道嘅时候啊，所发度众生嘅愿。出现呢个世间，就我为比丘啊，比丘咧就凡系男子，女众就唔同啊。凡系男子受过呢个比丘二品十条戒，都认为佢哋比丘。咁但呢两个词咧，就的确唔系咁容易啫，系清得到噶。由古德到呢个大师，至到现在大德印光大师。佢哋啲講真嘅唔容易揾一個真正嘅比丘，點解？因為佢啲戒咧係太微細啦，在今日呢個社會裏邊咧，的確手持得十足，思路唔發咁又唔多。好似我早晚講過，一個不足金錢戒，你話街香港，你可唔可以出街唔攞錢？咁啊，唔好話揸私家車要買電油咁貴啦，亦冇任何車，揸咗我哋所普通交通工具。无论小巴又好，大巴又好，轻铁又好，地铁又好，任何种交通工具系做生意噶，唔系话免费噶，唔系做事钱咧去啊，佢系做生意噶。如果唔收钱，佢又点可以维持？请唔多伙计，买唔多车时又换车。好啦，咁啊，如果你呢个无论出价边都好。你唔俾錢啊！你又點可以上車搭車啊？你冇理由話凡係出街嘅，某某你跟我出，你同我俾錢啦，係冇可能一件事。入邊一個大和尚大僧咧，都冇咁嘅能力。你話一次半次，講唔講一次或者可能？你話你一世人持呢條戒就持得清淨，同埋出街揾個人抱住你，同你俾錢買嘢或者坐車，係唔容易一件事啊！所以啲戒咧。当年佛在世的时候是容易持得清净，但今时今日呢不是很容易、啊、但我们只能够尽量做到不要刻意呢去犯，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做不到的，那么的确呢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是比丘呢，真正做一个比丘出家人呢的确是不容易，就算是名字比丘，八个名都受咗戒，得个名嘅啫。佢啲人个名字比丘呢个身份啊，好多你叫出家，真系唔容易啊！你话唔熟神攞俾佢咧，佢都唔制，因为乜都唔得。好简单啊，在家人今日嚟讲唱下卡拉 OK 就系天公地道嘅，你俾钱啊，你可以唱到天光都得，冇人理你嘅。我哋得，我哋絕對得，唔好話唔可以唱啊！你行過望風眼掛大師，你做乜事啊？喂，你望住卡拉 OK， 你想入去啊？你就想唱埋一份啊？問題多多啊！啊，睇戲係人都普通嘅娛樂嚟嘅啫，就先入先買飛入去睇咯。跟住大而大咁樣，我哋又一樣唔得，因為我行過都要避路啊！啊，絕對係唔可以啊！所以十几廿年前我未中风前，我常常去星马讲经，有一次在马来西亚在怡宝讲经，老师有一间叫培南中学，培就培正个培，南东就西北南，培南有三千几个学生，他们请我去讲一堂开示，同啲学生咧鼓励啲学生，所谓最紧要不容咧好好地学下，我咪去讲啦。他就是一樣講了之後半個小時給學生的問答，那也好，其實我都不是喜歡這個問題的，因為我不是個萬能的嘛，你這麼幾千個學生個個頭腦不同，問得好溜挑剔那些好溜甩，那些有個點答就是說你又說等一下我回去看看先，又不可以這樣的，當堂當堂答，其中一個都說法師是我想問你，那我們的在家信徒，總之不是出家人，在家人不管男信徒、女信徒、老的、嫩的、大的、小的，他見到出家人都要尊重恭敬，頂禮就要供養， 喂，點解？嚇！咁即係你幾清晰嘅呢個問題啊？你唔可以等一等，等一諗下嚇，或者我翻睇下資料，你唔可以咁噶嘛？即係當凡我好好簡單，我哋家兩個咧去街市買餸啊，去街市買餸咧，咁啊加拿大梗有燒臘檔，全世界都有啊，有中國人嘅地方就有噶啦，連我美國、加拿大都有。嗰啲街市咧就有燒肉檔，即係燒臘尾嘅賣啊，叉燒啊、燒豬啊，同埋燒雞、燒鴨啊，總之係呢方面嘅嘢。嗱，朝早去買咧，就啱啱開檔啊，都係新鮮燒得香噴噴嘅。咁嗰啲風一吹嚟，你冇理由聞唔到嘅喎。咁我就問佢啦，我話嗱，我帶街市行去買餸，如果咁嘅情形，我哋有咩反應咧？咁香梗係我有冇錢咧？有啲咪買舊食下咯。嗰個嗱，我同你呢個就係唔同啦。我你就話如果有錢就買舊食下，呢個好正常。你唔係偷唔明啦，佢又反正賣俾人食嘅，你俾錢買佢肯定賣俾你，係好似合法交易。我哋即刻咧絕對咧就唔食得肉嘅。所以我哋呢就都唔需要避喎，我哋嚟即行即過。你話我哋聞到咩係呃你噶？冇你就聞到噶。但我哋知道我哋守戒，我哋唔可以食肉，我哋只有即行即過啊！我因為咁樣，你食我唔食，我守戒守咗佢，就值得你尊重恭敬我叫我做師傅啦啩。所以就變咗薄脱咗佢，所以俾咗戒啦嚇。的而且確，確而且的。唔係咁容易守噶，亦都等於話，即使係未至上，我係一個比丘，但你呢個法身出咗家，出咗家真係受咗比丘戒，你先有呢個比丘個名啊嘛。咁你個福德咧，宿生嘅善根啊，都唔簡單，都好大個福德善根，先至可以今生咧能夠啊發心出家學佛法啊。咁加佢話我為比丘，即係當時咧喺普光如來嘅座下，我做一個比丘出家人，日常以一切要路遵守，田地顯藝有不如法，防鼠車馬，任我皆平田。呢一段經文就講佢得行菩薩道。你頭先所講，佢唔係話咩持戒修行。亦都唔係修其他種種法門，佢主要就係咧平呢個心地，凡係有高低唔平嘅地方咧，佢都盡量咧將佢做到平，等人家咧好容易行，唔會咧屈到或者跌到啊，高低不平影響咧呢個後果唔好嘅收穫。所以佢當時咧，佢話我啊，就常於一切要路。就陸地行嘅要路，即係等於一定經過嘅。好似我哋而家行微星道，唔論你係尖沙咀去荃灣，荃灣去尖沙咀，可以講咧微星道咧大體上都要經過。除非你刻意左兜右轉，咁啊例外。依正呢個路程，微星道你係不可少嘅。你一定要經過佢哋要路咧，好似香港。咁啊，電車路或者皇后大馬路，由東到西，由西到東，大體上都要經過啦。你唔走得去邊度？你唔飛得過其他地方去？呢種咧，佢哋要路啊，係重要嘅道路。大體上一定我哋行咗咗，一定經過啦。咁你佢哋要路，進口咧就講呢個船隻呢方面，講呢個海上。呢、这個土地我好重要，一定要經過。好似我哋香港去澳門坐澳門船，相信大家好多人都去過，可能只一次兩次。咁啊出到去嗰、那個山，那個山頂就有隻燈塔樹，嗰樹佢就咩？即係西環尾噶啦，咪要轉過響呢個碼頭出發咧，去到呢個西環尾呢個山仔嘅地方就轉咗。嗱咁呢個就一定要經過。你除非就唔坐船到澳門。你澳門一定要經過，除非就乘個飛機嘅啫，坐船一定經過。咁呢樣係樽口，即係好重要嘅口岸，你一定要經過。所以陸路就佢哋要路， 海上行就叫做樽口咁隔咧，次地菩薩講啊，佢話我係比丘嘅時候咧，雖然我出咗家，我常常喺一切陸地嘅要路、海上行嘅樽口咧，即係天地顯微。天然我哋中年嘅大家都見過啦，舊時元朗都好多噶，當然加埋個變成咧高樓大廈咯，冇曬啲地啦，咪荃灣啦、葵涌都好多嘅，我覺得葵涌住喎一個時期，好多西洋菜地啊，你朝頭早起身咧，俾佢一個先入，俾佢兩個先，佢任你擲嘅。佢話頭先話啲咁嘅農地啊嘛，加冇啦，通通變成高樓大廈啦，真係去到都唔易得咁滯啦，係嘛？咁呢啲問題咧就係話嗰條田同埋地。險就即係高低不平，有啲地方話高，有啲地方低，咁又好容易咧，你唔知就跌得交，可能屈親只腳或者傷到腰骨，咁樣佢就險啦。危啊，即係窄，條路好窄嘅，有啲地方窄到咧，對面都唔要打側，大家碰頭好似打側咁啊行嘅亦都有，咁又叫做咧係危窄啦。佢有不如法，所以不如法者咧，就係唔得平，又高又低。但凡你如法嘅就平啊嘛，好似我哋而家喺馬路行係好如法噶，整得好靚啲馬路，令我哋行起嚟就方便，唔怕屈親只腳，唔怕跌得跤。今日佢哋如法，但不如法即係話咧，以上所講嘅，無論係六行嘅要路。水行的樽口天地顯微有不如法即是高低不平很容易人屈到隻腳很容易人呢踢一踢接一跤可能要傷到腰骨那你這隻不如法呢那防損這個車馬對這個馬車或者牛車以此類推又不是一種用速速拖的車好容易咧，令佢哋受傷，妨礙咗佢嘅腳步，因為道路唔平啊嘛，唔愉快啊嘛，佢咪行起嚟咪冇咁好啦，拖架車凹凸不平，都拖得好辛苦啦。所以話咧，防損車馬，就我家平平，即係話高嘅地方咧，我就將個畫小啲。嗰啲低嘅咧，我就將個加填啲泥上去，咁令到呢個路咧好平整。等人佢哋行嗰陣時咧，唔怕高低不平而受傷跌倒。佢就畫咗橋梁，就等於有對面啊。雖然唔係話好闊，就算係十零尺嘅對面岸邊咧，中間一條河，好似我哋香港大澳咧。咁啊，家就舊時咧就冇橋嘅，都係拖只艇仔掹條繩拖一拖，送嚟送去啲人。雖然都係十零廿尺嘅啫，唔係好大，但我哋嘅人咧係冇法子啊。除非落個輕功，呢個例外冇乜幾多個。一般嚟講，如果十五二十尺咧，我哋冇可能跳得過去嘅。嗱，咁冇人都過去得，咁啊點咧？前面菩薩佛心整一道橋，橋梁即係橋，因為頭先嗰啲橋咧係用木砌嘅，梁咧就嗰個橋墩，啲木頭咧打落嗰個水底，然後先係面上咧就釘木板，咁啊合埋就橋梁。呢道橋咧係由呢個木梁咧支撐嘅，咁就叫橋梁，即係一道橋。嗱呢個地方咧係海岸。由呢边跳去嗰边咧，唔好话当十零廿尺，我哋跳唔过，咁啊点咧？就咧去做一座桥，方便啲人咧来来往往，咁佢就画咗桥啦。又画副沙土，沙就泥沙，土就系嗰啲泥土啊。点解？就因为佢地方唔平，或者凹嘅太多。就算將嗰啲高嘅突出啲咧，坐咗佢填嗰啲低嘅咧，都唔夠用，啲泥都唔夠，所以佢另外咧要擔啲泥沙去幫助填滿呢個地方，等呢個地方咧係平平整整、穩穩當當，係方便嗰啲人咧來往，以往嗰啲牛車馬車咧 佢拖起嗰啲嘢嚟漂架車咧，冇咁辛苦，行得好啲。佢如是勤苦嘅經無量份，呢、這個就表明佢即係想用力嚟布施啊！佢做呢啲事，唔係話呢一世就做嘅死就算數喎。佢話咧，如是勤苦，如是勤力，艱苦呢都好艱苦噶。如果唔夠力咧，要擔嚟填噶。就算用車推咗鞋，你推都要出力，推到呢架車咧。舊時冇啲車，冇貨車咁啲車噶嘛，都係咧用畜生牛馬或者人手推車，咁啊當然好勤力先嚟得到，都好辛苦。佢如是勤苦咧，經過無量咁多佛出世，佢都係咁做，可見佢用呢個力量布施啊，行菩薩道啊！真係功德不可思議，又唔係我啲普通人做到啊！嗱，講到布施咧，啱先講呢個力施，佢擔泥擔沙填田嗰啲馬路出力咯，你用力嚟布施，用力去幫人，令人哋咧行路咧唔好跌得跤，平平整整，用力嚟到做呢件事。嗱，布施咧，我哋通常講就話財施、法施、無畏施啫。就冇聽過有咁嘅叫歷史嘅，我哋家中嘅呢個經文，佢勤苦經過無量佛，都係咁樣做，一尊佛出世，時間唔短噶，無量即係數唔多個尊佛出世咧，即係話都唔知幾多千千萬萬年噶，講唔到嘅時間，呢個心啊發到好大嘅，佢哋用力布施。都是功德無量，很多人不明白在這個三寶裡做事情是修福是求福的，你是用這個力布施，好像這個佛典說下逆出點來就爭數不數的借他，你的生生世世所住的地方呢都是清淨，那麼身體都是清淨的，沒有這個臭味問題的。或者我哋有個人要參加咩法會，我或者買個蘋果，或者買幾箱茶，同大家結緣，呢啲都常常有嘅事情。所以大家都遇都遭遇我，或者咧唔止一樣，天上個袋裝住有幾樣嘢，你哋有經書啦，有生果又有餅啊，亦都唔係奇。嗱，咁呢啲咁嘅嘢咧，生果蘋果咧，相幾重下噶。某一個人他有錢，他有能力可以買一百箱五百箱沒問題，他給得起，有不有得，但你叫他搬那就怎麼搬啊，他就沒有說一搬的。那如果你說有一個人，哎，不要緊，太太或者先生你肯給錢買，我幫你搬，你送到哪裡啊，我出力一箱箱幫你搬到結緣，那這個就是歷史了，你又同風格同做，雖然冇出錢嘅，就咁樣就能夠令對方收到呢個結緣品，雖然佢出錢買到，佢冇話接搬啊，身體唔好啊，或者路啊搬唔起啊，你幫我搬嗰度嚟結緣，你呢份風格咧仲大方，呢個俾錢嘅，佢俾錢冇問題啊，佢有錢佢買啲咪俾錢買咯，但係力咧唔係個個人發心噶。好多人走正面的，你做嘢我哋匿埋瞓觉，你做你嘅关我咩事啫？好多呢啲咁嘅人，想收唔到福咯。我哋呢个律师啊，好重要噶。即系我哋喺丛林，要住过丛林先至知。丛林咧，真系律师啊。除咗嗰啲高级嘅职，好似知人啊、当家、大和尚咁嘅咧，佢系高级职员，可以唔使做嘢。是做呢個文典嘅工作，例如咩煮飯啊、煮菜啊、煲滾水供佛啊，嗱舊時又冇煤氣爐嗰啲咁樣，就燒柴喎，燒柴譬如咁多個爐一齊煮嘢、煲粥、煮飯、煮菜、燒滾水，咁另外要揾一個人咧，要特別喺後邊燒火噶，因為我哋嗰啲鑊咧好高噶。嗱，頂湖山啊、南華寺啊，佢嗰啲知㗎啦。 我哋嗰啲黃咧好過高咧，以我今日嚟講，我就係53.5，應該屬於矮仔之一類，唔係高大嘅，係53.5。所以人日當發慈為佛之日，見到個佛就見唔到你喎。嗱，我哋今日停坐咧，見到咧，如果真係佛就高高，真係咧，我高個頭睇到佛就睇唔到我，即係我唔夠高。佢嗰啲黃咧，你個人企落去，唔可以用高蓋，用嗰啲平面蓋。冚上佢見唔到呢個頭頂啊！你話呢個鑊幾高呢個鑊咧？咁啊，煮飯、煲粥、煮菜、燒水，咁呢個負責做嘅點可以燒火啲啊？咁大個爐灶，另外有人燒火，諗燒火天冷都冇問題，暖翻身啊！咁啊天已經你熱到唔得了啦，冇冷氣都唔掂噶啦，你再喺呢個火爐嗰度，你熱死人嘅，真係發心啊！佢做嗰度嗱，咪煮飯，唔係用個嗰啲個化學級嘅，我哋個鑊鏟可以講咧，煮飯呢個飯頭啊，真係香港就食過兩碗椰粥，佢夠曬力氣嘅，學佢打功夫啦。個鑊鏟咧，起碼有一尺咁寬，有成尺半咁長，嗰條柄咧，好似幾乎咧，就算冇個地方上邊，即係下邊咁粗嘅嗰條鑊鏟柄。咁佢只要嗰煲飯咧，佢裝飯啊出力，咁啊一鏟鏟落去，借住個鑊一撬一倒，咁就一桶飯，一下就一桶飯噶啦。呢啲咪歷史咯。你話如果冇呢啲咁樣嘅人發心啊，大就邊有飯食？但佢唔係蝕底啊，佢唔係自己揾笨，佢同咁多人接到一個好緣。佢又煮埋飯，又畢埋上個飯桶，俾個行人師傅裝俾大家食。佢呢份功德啊，同大眾結個歡喜緣，同大眾結個善緣，係不可想我哋咧喺佛堂裏邊咧要發心做嘢啊！唔好拖拖拉拉，唔好連精學懶啊！人哋做嘢就躲埋匿埋，唔好咁樣啊！得你有權，但係呢個福就冇你份啊！你唔同人家結緣，人哋生生世世唔同你結緣噶，所以我哋常住啲有句話：佢哋依眾靠眾啊！我哋冇家庭，我哋冇眷屬啊！咁啊，住喺大眾幾百個出家人一個道場，就互相幫忙，你幫我，我幫你啊！呢個依住大眾靠大眾，如果唔係嘅話咧，嚇都有排你捱。例如有病痛，冇人幫你，我就服侍你噶。你同人冇緣，你都冇為大眾，人使服侍你嘅。最後臨死咧，抬上去嗰個魚醫療，夜晚冇人陪你噶。等於話咧，唔病死都嚇死噶。所以我哋明白呢個住個重樓，你一定份份必要。嗰啲功夫越勞苦，煮飯煮菜洗廁所。掃地，你越個辛苦，越個邋遢人，佢哋唔做，你發心做咧，你收到福，你生生世世啊都有好嘅緣，人都幫你啊。如果唔係咧，你學到法師好巴閉，能言善辯，除咗你冇第二個，你認得第一，我認得第二，一二前，你講經未必有人聽啊。人哋唔係聽你噶，點解冇緣啊？所以從前有個法師，佢真係好會講經嘅，但每一次開法座咧，少包三兩隻，冇人聽噶。咁但係佢亦都冇辦法啦，冇人嚟，咁啊點啫？唔可以通黑掹人嚟噶嘛。可能有個同參一經過，知道呢件事，咁佢話法師啊。他說你因為縮生沒有見到緣，所以今世你講經所以呢沒人聽啊，沒人來啊。我發生了那就怎麼樣，沒辦法的，他得有辦法。他說我可以幫你，他說你有沒有錢，我沒錢啊，根本沒人聽經，沒人供養，那就得。他說你身上啊，無論穿的、用的，有什麼比較好一點的呢？那我沒有啊。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七成新五個交流，你俾我，你俾我，我幫你。佢拎個賣咗佢，嗱賣咗佢咧，買啲名貴嘅食品之源咧，當然就唔夠嘅，買唔到幾多啊。如果買嗰啲糖啊，或者嗰啲米啊，雀仔可以食噶嘛，糖啊嗰啲米可以食噶嘛，咁咧就買到好多嘅。咁啊，佢買咗之後咧，就嗰啲米就響山撒開嗰啲米，等啲雀仔食。嗰啲糖咧，嗰啲好似太古方糖啊，或者嗰啲砂糖咧，向啲樹頭，嗰個樹頭分兩匙羹。你一陣得翻成堆嘅黑色白個變得黑糖，嗰啲米撈曬喺上面食糖。嗱咁佢咧將呢個七八成新嘅一件大海青咧賣咗佢，就買呢啲米買呢啲糖，同嗰啲雀仔同嗰啲米結緣，就好多啲數目啊。所以咧，呢、這個佛像幫佢祝福佢，願佢咧食過呢啲糖，食過呢啲米咧，脱離呢個雀仔身，脱離呢個米仔身，咁啊，生生世世得翻個人生啊，做咗富持嘅佛法，咁同祝福之後咧，咁啊算啦，功德做咗啦喎。咁啊，二十年之後，呢、這個法師講經咧，巴閉咯，晚晚都幾多人，多到真真冇位坐嘅。而且個個都係年青十零廿歲，冇一個路嘅。等於話當時佢講經就冇人聽，一直個法師方將啲咁嘅緣咧，所以嗰啲矮仔啊、嗰啲雀仔咧，同佢捉住咗，跟住佢就走咗啦。咁就通通做人。經過十幾廿年，呢個法師冇講經咧，等於佢五十幾廿歲就係啦。所以嗰陣時聽經咧，真係咧，晚晚嚟到都爆棚。嗱，從呢樣證明咧，我哋要結緣啦，唔好亂將學懶啦。去到三寶嘅地方，有機會俾你結緣咧，真係你法師多做啲，要功德無量。你唔結緣咧，好痛苦噶，冇人睬你啦，冇人理你啦。點解你都唔理人，人邊個理你啫？好正常啊。所以你多啲啲善緣，呢個好緊要。所以呢位法師慈悲無上咧。佢用呢個力嚟布施啊，單嚟填平啲路要出力噶。你有啲突起嚟，要用個床頭去挖鬆佢，搬走嗰啲泥，佢要出力噶。嗱，嗰啲車、嗰啲牛車、馬車行嗰條路唔平，好辛苦，要整平佢都要出力噶。佢用呢個力嚟布施咧，都係不可思議功德啊！好多人話布施結果我都冇錢，唔一定要俾錢噶。或者人哋布施，你講噶啊，布施功德無量啊！你幫助佢呢個布施嘅信心，你所得嘅功德咧，同佢出錢布施嘅一樣咁大啦。因為佢能夠成功布施，係全靠你講一句話，對佢嗰個信心增加咗，你話你嘅功德幾大啊？所以呢位慈地菩薩咧，佢用呢個力嚟布施嘅勤苦辛勞。經過無量佛咁出現世咧，佢都係咁樣做。你話佢個功德幾大？因此話，或有眾生於還愧處，邀人勤力。你講出佢以下咧，點樣用人嘅布施咧？佢話或有眾生或者有類眾生於還愧處，還呢就食門，愧呢就屎門。咁即係還愧即係食門屎門。有啲人買咗嘢啦，嗱舊錢就冇車噶嘛，有錢都冇的士坐噶喎，咁啊加團好簡單，有藍的士，你大家市場或者呢個市場買啲嘢痛啊，坐上架車，十零廿蚊就翻到屋村啦。舊錢冇呢啲嘢噶嘛，咁冇得自己又唔夠力，咁啊點咧？佢就發生，哎阿婆阿公啊，你唔我幫你搬。咁佢咧就真係幫人家搬咪出力咯，冇力點搬咗佢拎唔起你呢啲問題咪出力啦，係嘛？所以佢話咧，嗱於話啲聖門啲善門地方，你邀人情物呢個邀字咧就唔好放得咁正，你要做邀，即係邀請人家幫佢拎嘢，佢拎唔起或者太多，或者自己年老冇力，或者腳步唔穩，佢哋要要求人咧幫佢停即係拎啊。幫佢拎到，幫手拎下嘢，佢買得太多啦。 我先就为敬。人家要求我咁样同佢攞嘢咧，我一定在先咧帮佢攞。个人知其所矮啊，佢住边度咧？或者两个街口、三个街口，几远都冇问题。佢去到嗰个地方咧，就放物即行，佢放低佢啲物，即系送到你屋企入边走啦。佢就放低嗰啲嘢，你见到两个啦，佢就走啦，唔收钱嘅。所以话放物即行，就不取其值啊，值嘅财物价值，一个先都唔收，无论平贵。一直到前他都不收錢，那就用這個力來報施，不收錢呢就財報施難。所以他這種的菩薩道呢，包括力施都包括財施兩樣都有了。他皮舍浮佛，現在世時的世多機緊，我為夫人。皮舍浮佛呢，中国话佢哋骗一切自在，就系呢尊佛咧收到行食佛啦，一切嘅烦恼业障生死都冇晒啦，系究竟成佛，咁人哋皮舍如来即系成咗佛。现在世时佢在世嘅时候，即系呢一世咧，就系皮舍菩佛嘅世，就世多精品啊，唔好彩。呢、这個世界上咧好多饑荒，嗱饑啊即係冇得食，咪饑餓咪饑啦。荒咧即係所種嘅嘢，無論係谷啊、米啊、麵啊、瓜果啊、蔬菜啊，都唔豐收，都冇得收成。好多甚至冇得食啦，所以饑荒，饑冇得食叫做饑，冇得收成叫做荒。咁即係饑荒合埋咧，咁即係冇得食啦。佢話我係富人，富即係可能佢哋咩嘢，可能佢哋咧。抬嘢，扶着咩嘢抬嘢？咁我哋做咗一个咧，帮人抬嘢，帮人搬咩嘢俾人？话我为富人，无问你远近，无论你远或者十个八街口，近或者一个街口，远用近咧冇问题，就为取一钱，只系收一个钱。而當時應該都唔係好貴嘅一個錢，呢個頭先講就唔收錢，家講收錢啦，因為頭先咧未曾時勢驚慌，或者個托盤有人急地去供養布施，佢有得食啦，生活安定啦，佢何必要錢咧？所以就發心用力嚟布施，唔收佢嘅錢幫人做嘢，但係家跟住話咧。皮舍浮佛的时候话世多饥荒，大家都冇得食，有得食都要俾钱买，所以咪就养活自己，为咗自己求生存。虽然佢做呢个富人，佢出卖佢自己嘅力量去帮人，就无论呢个远近，只系攞一个钱，要维持自己嘅生命。与头先啦唔收钱嘅完全唔同啦。佢話有車牛就地於泥泞，我有神就為其推動就不其苦惱。呢一段就講咧，有關嗰啲牛車馬車啊，插入嗰啲泥洞個地方，嗰只腳鑽住嗰啲泥拔起嚟，當然好辛苦啦。佢幫佢，所以話畫有車牛即係牛車，包括馬車、羊車、其他嘅車。就避於泥泞啊！即係行過個地方咧，或者落咗場雨，嗰啲泥啲嗰啲水咧淋濕啊，行咗入啲泥漿、啲泥瓣，咁嗰啲牛同馬就好重啊！呢、這個身體，嗰對腳都好粗噶嘛，嗱踩落個泥瓣，嗰啲泥黐住佢只腳，加上佢背後嘅背脊啊，孭咗好多嘢，或者拖住呢架車裝咗好多貨，又重。佢就拉唔到啲腳伸起，冇辛苦，所以就避於泥，俾嗰啲泥咧，咁又咧食住佢，溺喺嗰啲泥裏邊。咁啊點咧？佢話我有神力，慈悲心。我又點解有神力咧？就係經明慈悲菩薩咁所講。佢經過無量佛啦，咁啊力施受福，由呢個福力大之故 佢有一種神通力，佢話我有神力，就為其推輪，就幫助呢個牛車馬車咧，係推呢個轆輪即個轆，等佢咧唔好咁辛苦，等佢只腳咧喺個泥飯裏邊咧係攞得出嚟，唔好俾泥飯咧專注佢只腳，身體又拖住咁坐，又咁辛苦，因為就拔其苦惱啦，就拔除解除佢嗰種嘅痛苦。苦恼，不是个大王，被以佛之灾。我以前就平地待人，当时嗰个国王，即系佢呢一世啊，嗰个地方呢个国王，被以佛之灾，亦都可以话调转嚟咧，系以灾转佛啦。咁佢布置到做咗好多好嘅个灾，做乜咧？就言請佛嘅應供，佢話言請佛應供就持齋啦。佢我於是就平地待佛，嗱咁啊，咁係響皇宮宴請啦。嗱咁佛咧平時喺皇宮噶嘛，響佢自己住嘅或者山林啊之類，咁你去到皇宮就行一段路噶。咁啊，慈禧菩薩知道嘛，就就所經過嘅地方咧，還有高低不平嘅。佢通通將佢做到啦，唔係有得白，成條平坦嘅大路，等佛咧經過去呢個皇宮裏邊咧，係應講話我於是平地待佛，不皮車如來就摩頂為我，皮車就即係咧頭先所講嘅皮車待佛，佢見到我啊。就佢所經過嘅地方，都填平落俾佢過。咁佢見到我咧，就同我就喺度頂禮啦。咁啊頂禮咧，未出前咧，佛就可以彎腰摸頂佢受氣啊。所以家下佢亦都喺入慈地菩薩同頂禮嗰陣時咧，咁啊皮赤佛啊，就為佢摸頂，同佢講啊，佢話慈地啊，你當平心地。即世界裏邊一切皆平，我哋想平地啊嘛，一定要平你個心地啊！眾生有個心咧唔平，眾生嘅心好多個歪曲，眾生嘅心咧好多啦嚇，所謂人我是非，眾生嘅心就唔平，因為妄想嘅心地唔平，所以感覺呢個世界亦都唔平，有高高嘅山。有低低的水，有一百幾層的樓，咁大的咁高的樓，亦都有咧平面一層的樓，總之係高低不平，係冇法子平的，只係由呢個心影響，我哋嘅心地唔平，我哋嘅心術唔正啊，所以感覺呢個世界都係唔平。即係反過嚟話咧，慈悲菩薩啦，你想平一切嘅地咧？唔使咁辛苦，总之你个心地平，一切地都皆平，你咪唔使嚟思咁辛苦咯。所以话当平心地，一切嘅地，一切都皆平。靠我的心开啊！当时慈悲菩萨咧就回光返照啦。咁啊，点解会个心地平，世界地就平咧？佢自己觉照，嗱地。屬於呢個地大，我哋嘅世界亦都係地大，泥灰土上的地泥嚟，即係地啊嘛。我哋身體個骨頭，我就即係地大啊嘛。咁佢咧蒙到皮舍如來教佢咧，要當平心地，佢哋自己作伴。我哋心中嘅地大。亦都是為心所念，以我外面世界一切的地高低不平，亦都是為心所念，加入平心地一切地皆平，就是自己作伴。如果沒那麼多妄想，沒那麼多人我是非彼此，那你的心裡都妄想就沒有了，呢種唔平個妄想冇啊，所以世界地都平啦。所以六祖坛經講個心平就何路持戒呢？ 我哋嘅心系唔使持戒，我叫佢乜嘢嘅持戒？持戒就我哋嘅心唔正啊，我哋嘅行为唔正啊，所以用呢个戒律咧，就嚟到咧对付我哋呢个行为唔正，对付我哋嘅心唔正。咁假如我哋个心平啦，就唔需持戒啦，唔需用呢个戒嚟对付佢噶喎。所以心平就何来要持戒呢？好似其实都是一样，佢咧就蒙咗呢个皮舍如来教佢啊，当平心地佢哋作官，有妄想，有呢个高低不平嘅地。如果冇咗呢个妄想，唔到啊呢个地，同埋我哋呢个身嘅地大，都是为心所现啊，都是常住真心如来藏性所现出嚟。嗱，我哋常住真心如来藏性咧，系清净直面，无形无相啊。咁我哋嘅自性嘅如来藏性常住真心系清净直面，无形无相。只要我哋悟到、见到呢个平平坦坦、无形无相呢、这个如来作性啊，咪我哋咪心地平咯。所以心地平，万法为心啊。心地平，外边嘅地都平啊。所以话一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当时我真系作伴人，我就心花开放，大彻大悟啦。话我心开，就见身微尘与造世界所有微尘等无之别啊。心中的微塵就屬於這個地帶，其實水庫空石都是微塵來的。那外面的世界那些微塵，他們是造世界，這句比我覺得是難的，造實即是造成這個世界是什麼？就是那些泥土。我們的山無論大小都是泥土，我們每一個地方起我的地盤都是泥土，我哋冇起屋嘅地方，条马路啊，不过铺到啲立青啫，立青底下全部都系泥土啊，都系微尘啊。若果冇咗呢个微尘，就造唔成呢个世界啊。所以如话造世界，所有嘅微尘，即系心中里边嘅微尘，地水火风四大嘅微尘，以共造成呢个世界外边所有一切嘅微尘。就等无差别啊，系平等，冇有分别。如我头先所讲，心中嘅地大，外边嘅地大，都系为心所幻现。离心系冇呢个地可得啊。咁既然系为心所幻现，心性清净，直面平等。根本就冇呢个高低不平，我哋心地既然冇高低不平，所以外面嘅地咧，亦都冇呢个高低不平啊。所以话你只要心地平，世界地都皆平啊。见到呢个新嘅微尘，叫做造世界呢个微尘咧，系平等平等，系冇分两样，都系为心自性。本如来藏妙真性是唯一真体，它未曾自性就不相触摸。未曾的自性，我刚才说如来藏性就不会互相触摸的。我们加这个心不平，有这个世界的地高低不平，可以呢触摸就不行了。你不可以碰我，我不可以碰你，但是说观这个地，心地平，世界平，我的心安，从此悟到这个常住真心如来藏性，清净直面，平等无二。所以就见到呢这个微尘的本性，同时是清净直面，那就不怕触摸。所谓内的四大，外的四大都是同一如来藏性，平等清净直面， 既然他是清淨直義了，必須就相撞，就不怕觸摸，不怕互相碰撞，因為本身是清淨，是無形無相可得啊。他乃至刀兵你亦無所觸啊。嗱，我哋呢個身體四大咧，唔好話用刀啊，你斬佢兩刀咧，就算你揾手啊，除到佢兩除，佢都好辛苦啊，係唔可以碰，係唔可以觸得太傷害嘅。加埋刀兵啊，都無所觸，都唔怕觸到佢嘅，即係話有刀兵在佢身上。都不怕傷害到他，為什麼呢？就是誤到內四大本空，外四大日本是空，內外四大本空同一個空，空不妨外空，所以即使是刀兵斬在他的身上都不會觸到他，不會傷害他。那這一點呢，就是一定要誤到四大，即就是妙真如性，才可以有这样的境界。我于法性就是无心忍食恶难，法性呢就是一切诸法的体性，同这个法相就不同。诸法的相有它的外表，好像台有台的相，凳有凳的样，人有人的相，大家可以眼见得到，容易可以聽得到。這個就是法相有種種的差別不同，但是法性呢，剛才所說法的本性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那麼此性是清淨直接無形無相，平等平等，所以就不怕觸摸，即使刀兵也都不會傷害到他。所以因此他對於這個諸法呢，個本性是他悟到了，他見到了一切法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彼此都是平等，他悟到這個平等的藏性真理，所以說悟無生忍。這個忍字呢，其實呢都很重要，忍呢就不動的意思，就某一個人或者望開，或者我真係對佛法修持有啲認識，你自己咧忍可實做成，唔使宣傳啦。凡係宣傳，屬於誇大，都唔係真實。總之咧，仲為遇人飲水就是、冷暖自知啊！啲水冷到咩程度，暖到咩程度，講唔出，寫唔出。呢個飲嘅人先有知道，哦，原來凍到咁樣，係熱到咁樣，係佢先知道。咁咪叫你忍咧？佢話都話唔出嚟啦，咁咪叫你忍啦，即係得到佢所得到嘅境界咧，佢唔會咧有喐動。好似我讀書由小學、中學、大學讀到博士位，當然有一定嘅地位。你都是社會的精英，你就肯定了，無論哪一種行業，你是博士呢，應該在社會上有你一定的地位，你不用宣傳。總之你自己自問，我的確是真的考出來的博士，不是買的，不是幾錢買的，是真真正正經過一番的苦功寫這些論文，那些教授證明我是這科的博士，是有博士文憑，你想要宣傳的，你使乜到處宣揚話俾人聽我係乜乜博士嘅？咁啊，佢哋忍啦，即係咧唔會俾呢個博士位咧係搖動咗自己嗰種清淨嘅心情。咁啊，佢哋忍啦。就譬如我哋一個修道人，唔出個咩境界，有神通咁多，你唔使話俾人聽。凡係話俾人聽啲咧，可以講都係唔實際。就算你有少少，都係唔多嘅，唔實際嘅。反為嗰啲咧，佢唔聽嘅。他什麼都不知道，他自己心中了了清清楚楚，那就叫做忍了，不需要宣傳，這是你個人的事，你得到受用，得到佛法的好處是你自己的，與我無關。等於你考到個博士是你的，不是代表我是個博士， 你讀書咪攞博士啦，我冇讀書咪攞唔到博士啦。你唔使同我講，係你自己心知，係你自己加個口出嚟想同你講啫。所以呢個無心人咧，就係話唔懂呢個如來藏妙真如性一切法本來就無心，係清淨正念。有心就有念，無心就當然無念啦。呢種無心無念啊，如來藏常見真心嘅道理咧，我們見到、證到、悟到，我自己心中了了啊，咁你唔係叫做忍啦。無心同咗開啊，有心有念，無心都無念，咁呢種咧無心無念嘅道理咧，我已經咧係悟到、證到啦。我唔需要同佢講，我自己心中了了，即性阿羅漢啊，嗱悟到呢個無心忍咧。當然個自私煩惱咧就會斷嘅啦，因為斷咗自私煩惱啦，咁啊成就你出世安樂向果咯。就説明佢咧唔係修一界定位，佢係悟到呢個地大本如來就妙真如性啦。不過你有無心或者斷自私煩惱，係成就呢個出世嘅安樂向果嗰個成安樂啊嘛。講幾句咧。因為這篇文都幾長下的，也都時間到了，都過了一分鐘了，叫做過鐘了。那這個禮拜呢，兩晚就講完了，那下個禮拜呢，就繼續了。如是功德，莊嚴直佛淨土，莊嚴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逐次一報身，生極樂國。南無阿彌陀佛。